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呢一集啊，有两个年轻朋友，先介绍佢哋先啦。咁啊，有啊小妹妹啊小吉，系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嗨，大家好，我叫小吉。 另外一个叫阿尖。 嗨，大家好，我系阿尖。 系咁，点解今日揾两位年轻朋友嚟咧？梗系讲下大家其实都好关心嘅，就系学校啦。咁啊，其实之前我哋啲老人家讲啲仔女啊，读学校啊，小学啊，幼稚园啊，中学啊，咁讲过下啦。咁今次就佢哋嚟到，梗系讲下大学啦。其实可能好多人都对大学有兴趣嘅。咁其实有啲咩嘢要注意啊？又或者啲台湾嘅学制啊如何咧？咁啊，梗系揾啲在座学生嚟讲啦。咁啊，我问下先啦。小吉而家系读紧咩噶？ 咁我而家喺东海大学就读紧会计同埋日文嘅。 咁系大几噶？ 而家就大四啦。 大四啦，即系差唔多毕业噶咯。 今年毕业啦， 威噶咯。咁阿尖咧？ 我而家喺亚洲大学读紧呢个嘅财经法律学系嘅，咁都系 year four 嘅，咁今年都要毕业噶啦。 即 系 又系。又出嚟揾嘢做，威啊！咁啊，一阵再详细讲啦。咁佢两间大学其实都喺台中啦。咁啊，小吉仲系叫做学妹添啦，因为都系大家都系东海啦。不过我当然老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咁啊，讲翻正题啦。咁就其实一个香港后生仔咧，咁啊年青人啊，佢想嚟台湾读书咧，其实应该系要咩手续噶？我应该去边度报名或者边度揾资料啊？咁样咧，即系。你唔使禮讓喎，想講就講喎，輕鬆啲得㗎啦。 咁其實依家嚟叫做可能依家大家通常都會係 DSE 畢業嚟啦。咁以前可能再舊一輩就可能以前係會考同 A level 啦。咁畢業用 DSE 嚟嘅話，咁首先就要你自己係要喺香港連續居留超過六年，而且咧係唔可以攞護其他國籍嘅護照嘅。咁如果回歸之前嘅 BNO 係冇問題嘅，咁回歸之後嘅 BNO 咧，咁就已經唔符合我哋話要用僑生嘅身份嚟台灣嘅啦，係啦。咁如果我哋話要可以符合到用僑生嘅身份嚟台灣咧，咁就有三個方法嘅。咁可以一個咧最早嘅就係11月至12月，咁就可以係 through 學校嘅獨立招生。咁其實就係你直接去翻你想要讀嘅嗰間學校。嗰、那個嘅註冊組去到咁去做申請，咁嗰個就最快會知道嘅。可能你二三月嘅時候咧，咁我哋考緊 DSE 啊嘅時候，就已經會知道學校收唔收嚟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做 through 翻香港嘅海華服務基金，咁佢喺尖沙咀嘅佢 office， 咁佢就會有兩個嘅。第一個就係個人招生嘅方法啦，咁又係一樣起翻每年嘅11月至12月，咁網上邊會有資料，咁你可以跟翻佢個程序去做報名啦。咁嗰個就唔係全所有台灣所有學系都有嘅，咁佢可以揀某一啲嘅學系出嚟，咁佢就嗰個可以自己做咗一個個人自己嘅招生先。咁如果佢嗰個招生個人招生可能你申請唔到嘅話咧，佢都會直接落咗去下一個階段，就係、是、聯合分發。咁嗰個其實就係同翻香港嘅 Jupiter 係同一種模式嘅，咁又係你可以揀全個台灣咁多間學校，總共你就揀70個志願，咁之後你就依你嘅DSE 嘅成績啦，咁佢就會排咗一條隊噶嘛，咁去到排到去你嘅時候，就係第一個志願啊，仲有冇位啊，冇位就第二個志願，咁樣慢慢排你個70志願去分發你去邊一間大學咁樣，咁主要就係三個方法。 但 係 我少少想問咧，其實咩叫 DSE？ 依家係因為我哋香港變咗做334嘛，所以就係以前嘅會考同埋 A level 就夾埋一齊，變咗佢哋 form six 嘅時候就淨係考一個試叫 DSE。 即係類似我哋會考當年嘅，不過我哋會考 form five， 而家就褪前一年，咁啊改咗名叫咩 DSE 咁樣咯。 咁啊仲有一樣嘢同我當年有啲唔同啦。咁啊以前我哋就冇呢個獨立招生㗎啦，係咪最近先有㗎？ 我自己譬如東海大學就係近呢一兩年先開始有嘅，咁我自己一開頭嚟嘅時候都係用頭先就係海華服務基金嗰個嘅聯合分法嚟嘅。 咁頭先你講話報名嗰啲唔需要考試咁噶？ 香港面試嘅，依家已經唔需要考試噶啦。如果講緊六年前、六七年前仲要考試嘅， 系啦，系近呢五六年就改咗，就系香港就已经系面试地区，就唔需要 近几年唔使。系，因为我以前读就一定要考试啦。我哋珠海书院喺旺角嘅珠海书院啊，我谂你哋都未听过啦。 有知道嗰边要 喺旺角嘅珠海书院就考试，考完就睇，就好似你咁啦，填晒啲志愿咁啊，睇你成绩分发过嚟咁样。如果成绩最差嗰班就去晒侨大啦，叫做。咁而家侨大好似都系咪改咗名定点啊？ 其实而家侨大叫做侨生先修部啦，咁其实系你嗰70个志愿入面你揀唔到咧，就会将你踢过去侨大噶啦。 踢过去咁惨噶？ 分发过去唔系叫踢过去，系啦。咁你过到去，咁你又读一年啦，读一年咁你入你系依入面嘅成绩去分发大学嘅，都系排啦，排好晒咁。你想读咩系咁？你拣咩系先咁，再拣大学咯，系啊。 你两位都读过侨大噶？ 我冇， 你冇嘅，你读过 系嘅，系啊。 因为我哋差唔多30年前啦，我读侨大，咁嗰阵时系根据你嘅成绩，然后就排队入去拣学科噶。而家系咪都仲系咁噶？ 而家都系咁啊，而家都系咁。但系侨大就会，你会同埋啲马来西亚或者印尼学生会争咯，系啊。咁有好有唔好嘅，咁大家自己衡量下个好处唔好处啦。唔好处咪读多一年书咯，要系啊。 好处咧？ 好处咪你可以识多啲马来西亚、印尼啊，或者甚至缅甸嗰啲朋友咯，系啊。咁生活会丰富啲嘅，好啊，好玩啲嘅，系啊。 不过如果我个人嚟讲，虽然几廿年前有啲唔同，但系嗰个形式都差唔多啦。因为我亦都识到啲叻啲嘅，直接考到过嚟，咁又冇读过侨大。咁我哋读过一年侨大咧，其实嗰一年可以学到国语啦。咁我而家后生仔应该都识国语噶啦。 其实都唔系，系咩？都少，因为譬如我自己咁样，我哋以前小学、中学都系可能每个礼拜有一个钟头嘅普通话堂，但系可能由小学又系波科摩科开始，跟住去到中学又系波科摩科开始，跟住有时候可能譬如中文老师上唔切堂教唔切咧，就连普通话堂都冇埋，就变咗做中文堂咁样。所以其实都几多同学可能大 year one 嚟嘅时候，普遍最適應唔到就係可能溝通唔到，始終可能雖然話好近，可能都大概聽得明七八成咁樣嘅，但係可能譬如有啲音有時，始終廣東話同國語個音差好遠，可能我哋講佢台灣同學又聽唔明咁樣，或者可能上堂嘅時候，有時老師講到好快啊，甚至可能老師有時會參雜一啲台語咁樣，都會可能一開頭會辛苦少少咯。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嚟到之後，你唔只淨係同香港、澳門同學玩嘅，你願意可能都同你台灣嘅同學一齊去玩下，或者可能譬如住宿舍同台灣同學一齊住啊，咁其實你要都學普通話會相對快好多，好過你喺香港一個禮拜淨係上得個一個鐘頭堂咁樣咯。 係咯，咁啊頭先所講話，如果你讀橋大嘅有一年你學咗國語先啦，又或者適應下台灣啊，咁先落大學咧。会，我个人觉得会好啲啲咯，因为有啲香港同学啱啱考到过嚟，即好似你咁咧，啱啱过嚟会觉得好惊嘅咩都。 我自己都有心理准备嘅，咁其实我都 OK 嘅，咁但因为其实我都知道有，譬如可能同学如果可能系 DSE 咁啱自己失咗手，咁成绩唔系咁啱啱，其实可能自己可以考得好啲嘅，咁啱失咗手，咁又想嚟台湾读书嘅话咧，其实我都有同學係可能譬如嚟咗自己揀去讀橋大先，因為喺橋大可能你同馬來西亞同埋同其他橋生爭啦，咁但係佢相對可以容易啲入到可能台灣比較前排名一啲嘅國立嘅大學。咁你話可能譬如用 DSE 嘅成績分發過嚟，如果你真係成績相對比較好，可能你已經喺香港就可以讀到津貼本身可能八大九大咁樣，可能佢哋又未必會選擇你台灣讀書，所以其實可能想去啲台灣又好啲嘅大學，但可能自己咁啱 DSE 成績又爭少少喎，咁其實喺橋大讀一年先，然之後再用橋大去嗰個嘅成績去報翻國立台灣比較前排名嘅國立大學，其實都會係一個方法嚟嘅。 嗯，阿詹有補充啊，頭先好似有啲嘢想講啊。 咁橋大係真係好似阿吉所講啦，你可以學到好多嘢，又識到好多朋友啦。咁其实侨大仲有一样好处就是你 DSE 失咗手，咁你可以侨大重新嚟多一次。咁我嗰阵读侨大嗰阵咧，咁个教官啦，台湾叫教官，就同我哋讲：你之前点唔紧要，我哋侨大系俾多一次机会你，再去读翻好嘅书，之后就可以入去排名比较高嘅大学啦。咁我嗰阵咧有啲系会考得唔好嘅，咁过咗嚟读侨大咁。 最后是考到台大添噶，佢哋系系啦。 咁啊，考试就唔系一个试啊，一生嘅。就以我自己为例，我喺香港方温以嚟咧，数学未合格过。在香港，但我在台湾我可以微积分可以攞好高分。但我一直以为呢，我系啲数学缺陷添，我一直以为啲童年阴影，原来唔系喎，原来我系唔识英文㗎咗，啲题目唔识睇㗎嘛，咁就奶晒嘢啦，咁你都全部中文嘅题目咪识做晒，咁就觉得好简单。所以一个市唔代表咩囉，同埋眼光放远啲啦，呢个世界好大，呢个地球唔系只得香港系可以读书㗎嘛。咁台湾其中一个考虑啦。咁我哋节目讲台湾嘛，我哋唔系同你讲日本留学啊嘛，系咪？咁啊嚟咗之后啦，咁啊好多人好关心嘅嘢就系钱啦，譬如学费而家咩环境咧？ 私立大学嚟计啦，咁其实因为会睇翻唔同系有唔同嘅，咁一般可能譬如文科啊，或者可能有啲商科嘅话，其实都可能私立学校系讲紧4-5万元到，可能 high 近50,000左右啦，一个学期台币。咁一年咁其實就 around 10萬台幣，咁而家對翻四其實都係講緊2.5萬至3萬元港紙度。咁國立嘅學校咧會平一半嘅學費， 係啦。即係頭先講個價錢係一年定一個學期？ 10萬台幣係一年。 一年嘅学费， 咁就国立可以平一半到，即系50,000元到啦。咁其实都系10,000港纸，即系一年讲紧。 其实我以前读书都系大概40,000元一个学期，即系一年都系80,000台币，其实都唔多好多依家。 咁即系其实呢几年都冇乜点加过。 唔系呢几年，20几年， 20几年前都冇变过学费。 哦，咁其实仲有好多嘢都物价上，台湾其实都冇乜点喐过，即系喐好少咯。咁呢个唔系而家今日讲嘅嘢啦，而家讲学校啊嘛。咁啊，系咪阿小吉都在香港都读过下大学噶，系、 我本身自己是会考啦 A level 啦，跟住读咗两年 high 啲，之后先再过嚟香港读，唔系过嚟台湾度读大学。 咁你觉得台湾同香港读书喺大学入边有咩唔同嘅地方呢？ 以我即系可能我同翻自己喺香港读紧大学嘅朋友咁倾偈嘅时候去做翻比较啦。咁其实台湾人即系我哋喺台湾读大学啦，我觉得个读书嘅氛围会比较和谐啲嘅。始终可能香港竞争比较强啊，大家可能就算系同学聚埋一齐，可能最多嘅时间可能一齐做 project 啊，一齐做功课啊咁样，或者可能就算你同你同组做 project 之间，你同你同组嘅 groupmates 可能都会有一啲嘅竞争啊，成啊咁样。咁但系喺台湾，大家都真系比较友善啲嘅，跟住可能大家功课唔识嘅话，会系大家一齐出嚟讨论啊。啊，我呢科比较叻啲，我呢一科帮下你啦咁样。咁你另外可能你英文好啲，咁你不如你英文又帮下我啦。会大家系互相合作啊，互相提醒啊。喂，你今日冇上堂啊？啊，今日老师讲咗啲乜嘢？下个礼拜可能会有 quiz 成啊咁样。大家个读书嘅气氛会比较和谐啊，同埋真系会可能考试之前大家，喂，我哋不如今个礼拜一齐去图书馆温书啊，剩啊嗰啲咁样样。咁我觉得相对同埋比冇喺香港咁扯啊。香港可能我哋就系、报告接报告，大嘅 present， 跟住之后落个细嘅，咁样中间会参杂住咁样。但系同埋佢哋香港读嘅每一个学期读嘅 credit 比较少。香港喺台湾读大学就比较似翻可能以前读中学咁样。你每一日个课表可能比较密啲，一个学期我哋可能读讲緊要读平均都可能10-20个 credit 咁样样。咁就可能每星期一至五都系可能朝8朝9，咁可能上到4-5点啊咁样。 咁密㗎，而家咁密定好似我以前冇咁密㗎喎。 咁其实系睇你都系努力咯，系啊，同埋你读咩科咯， 哦， 系 啊，印象中好似以前唔系咁密，我仲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夜晚去翻工噶嘛。 要睇你可能，因为其实有啲系通常都会系可能year one year two 佢哋必修科比较多，咁就会可能会一开头上得密啲，咁去到 year three year four 可能系啲选修科啊，咁去自己你就可以自己去调配你嘅课表，可能譬如我可以砌到3日翻得密啲，咁但系我可能一个礼拜可以另外放2日假，咁样就可以自己去做编排咯。 咁另外咧，讲起一样嘢，我唔知而家即系大学嘅生活点啦，因为香港咪好兴话叫玩新生嘅，一嚟到你台湾有冇呢啲嘢噶？ 台湾都有 OCam 嘅，咁但系间间学校唔同，譬如我哋自己东海咁样样啦，咁佢就会系直头唔系成间学我哋应该讲，我哋系每一个系自己会一开头有头一个礼拜会系有师兄师姐带住你哋一世组，可能全我哋一班有60-70人，咁就分开咗，可能 六七組咁樣，咁就會帶住佢一齊去玩，譬如認識緊學校啊，認識下我哋係會讀啲乜嘢啊，咁會玩一啲破冰遊戲啊，等你同你自己嘅同學仔會有熟啲嘅交流咁樣樣咯。咁但係就冇玩到話 照顧新生，我呢啲唔係叫玩新生喎。 係啦，就冇咁樣咯，即係會係一個學台灣都幾興一個叫學長者嘅制度，咁就係會由你上一屆嘅師兄師姐會係帶住你照顧你去咁樣去做咯。嗯 哦，即系而家仲有保留嘅。咁、嗯、我读个学系嗰阵系有分直属噶嘛？直属系咪你直属嗰个咪一定系学长噶？ 有冇分咁样抽中嘅？ 抽嘅啫，因为我哋嗰时学系咧，直属嗰个咧就一定系学姐嚟嘅。喺我下边嗰个就一定系学妹嚟嘅。咁样分嘅，仲有分学伴啦、 啊，有啲系有噶， 同班学伴啦、啊，唔同班嘅学伴啦、啊，咁好鬼多古灵精怪啊嘛！你亚洲系咪咁噶？ 我亚洲其实亚洲 OCam 都系咁嘅，咁最主要都系 OCam 其实系学校想你认识下你啲，即系你嘅同学啦，你嘅学长者啦，咁即系可以令到佢哋喺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帮你嘅，咁其实。間間學校嘅 OCam 其實都大同小異㗎啦，係啊。咁台灣係因為可能民風保守少少啦，咁又冇得玩到槍嗰咁激烈咯，係啊。 会考试之前做到补品送噶嘛？啲学长学姐系咪有噶？而家仲有啊！ 大箱嘅零食噶嘛？ 所谓补品其实唔系零食嚟嘅，食完仲个身体仲差嘅，呢个薯片啊乜都出齐嘅。 系俾你温书嘅时候可以有啲零食嚼下咁样。 即系啲风气到而家仲有嘅， 仲有。 咁都几得意啊！咁样。咁啊，即系讲头先讲个香港同台湾分别就系类似呢啲啦。咁啊，新生又即系照顾啦，冇玩啦。咁学分佢哋点计咧？会同香港会有啲唔同噶？因为香港咪有主修、副修咁，类似呢啲咁。但系台湾好似唔系咁噶嘛？ 都有。 而家唔同咗噶啦，又。 因为譬如通常啦，如果普通学系嘅话，其实一个学位我哋要最少系读128个学分嘅，四年里边。 嗯。 系啦，修够先可以毕业。咁通常可能必修嘅学分咧，都系讲紧去80几去到90咁样噶啦。咁剩翻选修嘅学分就要睇啦。有啲系可能要求到明，你要修我本系嘅选修学分，要修够可能30-40个。咁剩翻嗰十零个，你就可以修其他系，或者可能有啲冇限嘅。我全部50个选修学分，你都可以任选。咁你总之修够，你有够128个学分，咁你所有必修嘅科目。都有全部 pass 晒，咁就可以毕业啦。 嗯，应该亚洲都一样，差唔多呀。 系啦，亚洲其实都一样嘅。咁咁亚洲就唔同啲啦。咁可能咁我哋亚洲系要读中文啦、英文啦、历史啦，咁仲要收埋通识科嘅。咁、 可能所有学系都必修嘅。 必修嘅呢啲系可能通识啊，咁可能 通识、 啊、通识即系 通识，即系通通都唔识噶，通常 其实。佢系要你通通都识咯，但系你读完都系交翻俾阿 Sir 嘅啫，系啊。 哦，咁啊，跟住再分系啊，学分又咁上下计法啫。 学分都系噶啦，都系咁上下计法。咁其实台湾大部分学校都系要读128个学分嘅，咁、可能有啲系唔同啲啦。好似我之前睇过东海法律啦，咁可能佢要读132或者148个学分嘅，咁你可能就变咗呢四年大学就系。非常之充实咁去收啲学分咯，系啊。 咁我哋嗰时仲有啲咩暑修啊？因为可能有啲唔合格啊，或者咩？系咪而家仲有呢啲会踢出校呢啲情况啊？因为香港好似就甚少听到话成绩唔好踢出校噶嘛。但系台湾咧，尤其是我年代，好多每个学期都会踢走好多人嘅。总之就台湾人就二分一嘛，学分咁啊，侨生就三分之二嘛，即系唔合格就踢走。而家仲有冇呢啲情况咧？ 都有啊。咁而家侨生啦，都系要你大学四年里边，咁你只要有其中两个学期曾经你唔合格嘅学分超过你嗰个学期收嘅学分嘅三分之二。咁我哋成日叫雙三二，雙三二，但系你其中有兩次嘅話，咁你第二次就即刻俾人踢出校噶啦，系啦，咁都我自己認識裏面嘅都唔算多，可能每一屆都會有一個至兩個港澳生會有咁樣嘅情況咯，都唔算話太多嘅、其實。 即系而家都少咗啦，或者可能啲老師冇咁嚴格啦，或者因為。 台湾小子化嘛，唔够人，你喐啲就赶走晒，冇人读噶咯，执笠嘅话会，即系呢个纯粹我估嘅啫。咁即系，但系都有呢个情况，但系就冇咁严重。因为我记得我读书嗰阵系几严重下嘅，即系都赶几多学生走嘅。 其实系因为三二，其实都几难三二啊，即系 三二所叫三修嘛，三次唔合，即系同一科三次唔合格都系要踢噶嘛。 而家就冇呢样嘢噶啦，而家三次唔合格，你可以又修落去咯，或者你可以转老师咯，你唔揾 A 老师教，揾 B 老师教咯，系啊。 所以嗰时咪话暑修啊，就是、因为三修你到咯，你唔仲唔利用埋个暑假去修翻翻嚟，你嗰个唔合格就要踢出校啊！当即系廿几年前啦，当然 系啊，依家冇啦。依家都有暑修嘅，咁但系暑修可能，譬如有时系你可能就系曾经唔合格啦，咁可能你嗰、那个譬如我而家今年我已经系 E 一科啦，咁但我下期有啲科唔合格，咁我冇下一年噶嘛，咁我唔想延毕嘅时候就可以利用暑修，或者可能譬如有啲同学系我唔合格得太多啦，咁可能惊之后，因为我哋会有党修制度嘅，有啲系可能譬如我 E 一 one 嘅某一个必修科，如果我嗰个必修科过唔到咧， 佢叫咩党修？ 系啦，挡住唔俾你读咁。 哦，我听到又系党咩党啊？国民党定民进党咧咁？ 挡住唔俾你读咁。 啊，挡住唔俾。 系啦，咁 系咩意思咧？ 你大一某一个可能我有一个必修收唔到大一嘅，咁你嗰个唔合格咧，我大二个必修你就冇得上噶啦。 哦。 咁变咗佢就会后面所有课程你都会卡住咗，咁可能就会系利用嗰个暑修嘅时间去读翻咁读翻佢。咁如果你 pass 到嘅话，咁你咪冇咗嗰个党修嘅限制，咁、你就可以跟翻住嗰个进度 ，E 一 two 继续去读翻你嘅必修课咁样。 咁复杂嘅，其实你哋明唔明啊？明啊嘛。咁啊，除咗头先讲嗰啲学分啊，咁其实好多香港朋友都会担心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攞唔攞到身份证噶？而家，因为我哋读书嗰阵咧，一嚟就有身份证啊嘛，我哋嘅年代。咁其实而家可以点样可以可唔可以攞到身份证咧？应该咁问。 其实而家咧，嚟读书，读书系攞唔到身份证嘅，但系可能有啲人睇到话台湾法律入面话，你喺台湾每年超过183日，咁你连续五年系咁样就可以攞到身份证啦。咁有好多我身边有好多香港朋友都系话，咁你读五年咯，咁你可以攞身份证啦。咁我可以同佢讲一句系唔得嘅。咁因为读唔知有咩问题啦，咁系读书嗰方面系读你就算你读五年或者系读十年都好，你都系攞唔到身份证嘅。 因为呢个身份问题嘛，你攞咩住满几多日，其实你可能投资移民过嚟，咁你就嗰、那个嗰只嘅居留喺度，你学生就唔系啊嘛。 系啦。 咁点可以攞身份？如果我读书系咪有咩办法可以攞到呢？ 咁读书咁你要毕完业啦，毕完业之后你要搵份工，之后做五年，咁你先可以攞到台湾嘅身份证嘅。 是但一份工得㗎啦。 你搵到工就得㗎啦，係啦。咁除咗搵到工之外啦，你仲要过去啲门槛啦，而家有计分啦，或者计你嘅人工系几多啦。咁你呢啲通通 OK 晒啦，搵到份工啦。咁你又做五年嘢，系扣埋你假期嘅五年啦，咁你先可以攞到台湾身份证嘅，系啦。 咁譬如而家咪好多人都话得22K 嘅，咁啊20万零啊，咁其实嗰啲工都得噶， 嗰啲其实都得噶，但系最主要一样嘢就系啱你嗰个科咯，即系好似我读法律嘅，咁如果我出嚟搵份工系22K 嘅， 做销立档嘅， 做销立档，但系系唔得咯，系啊，因为你销立档其实系。你过唔到即係点解佢要请你嗰个问题上面囉。 我攞唔到嗰个 working visa。 即係你要申请个工作证你要有理由点解要请你。咁所以如果你唔系读返自己个科呢就个分数就好差啦。 困难好多。 因为其实而家可能我哋叫喺台湾毕业嘅侨生啦，咁留喺台湾做嘢可以攞到工作证有两个方案，首先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就用返以前最旧嗰套呢，就係讲緊你嘅你呢一年里面嘅每个月嘅平均月薪係台湾而家法律定立最低工资嘅两倍。咁你 keep 住呢一年都有嘅话，咁呢个就叫做攞到嗰个 working visa 嘅资格。咁你 即係40000几㗎喇而家。 都要。咁其实都相对困难。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啱啱出嚟啦，佢肯开成40000-50000俾你，咁你通常都会系非常之优秀厉害係啦先会有攞到嘅。咁另外第二个方法前几年新开呢就係我哋叫评点制度。 咁佢就會有一系列嘅評分要求嘅，譬如係你起係學士畢業啦，定係可能係 master 畢業啦，咁就會有可能譬如十分、廿分或者博士就30分咁樣。咁再睇係你嘅薪資啦，咁譬如可能你31,000以上咧就已經有10分噶啦，咁35,000就好似有20分，咁再上去到38,000、39,000又會再跳就有30分咁樣。咁另外就睇你除咗華語之外有冇其他嘅語言啦，譬如可能你英文有去考一啲嘅檢定啊。咁又过咗佢嗰个门槛，咁嗰度都会可以另外再加多10分咁样样。咁另外可能仲要系嗰间公司会唔会有配合到政府嘅一啲嘅发展政策要求啊？咁嗰度又会有20分。咁等等等等几样嘢加埋落去咧，只要你超过70分，咁你就叫做符合咗最低佢呢一个评点制度嘅要求啦。咁你呢70分过咗之后，咁你又有攞到台湾大学毕业证证书啦，咁你准备晒啲资料，其实就可以网上面去投递申请嗰个工作证嘅资格。咁但係都要睇返，最重要就係、究竟你嗰间公司或者你请你嘅嗰个职位，可唔可以说服到台湾政府话佢觉得呢一个职位係需要请一个外国人，而唔係请一个台湾人。因为其实之前都上网见到有啲案例，就係可能有同学都係已经搵到公司肯请去啊，咁其实评点分都全部过晒，但係就係佢嗰个职位冇辦法说服到台湾政府觉得呢一个职位係需要请一个外国人去取替台湾人，咁而所以佢哋最尾就批唔到个 working visa 俾佢，咁都有呢啲情况出现。 即係你都识得啲同学係批唔到嘅。咁我又補充少少啦，因為台灣政府普遍都係先保障返本地就業嘅，先保障返台灣人做嘢。所以大外話譬如你請菲傭呀好難請呀、因為點解請菲傭啫，你咪請台傭囉，台灣人幫你做嘢咪得囉。所以可能類似啲咁嘅情況，你 都會有 要解釋到點解要請你，即係你有乜嘢咁特別。非你唔得啊，系咪咁意思呢？ 所以其实佢都会有一个系列，系一啲譬如我哋叫专科人才，譬如可能系啲会计啊、法律啊，或者系一啲可能譬如酒店餐旅啊呢啲咁样，去其实上网去翻佢哋嗰个不如叫做毕业侨生留台方法，咁佢有个网页，其实都会有个 list 系统，就譬如呢一扎嘅专业人才，咁其实佢相对就会容易啲，可以有攞到个 working visa 咯。 哦，有系咪仲有咩补充啊？翻做嘢嗰边，即系攞身份证，系仲要当兵系嘛？ 系当兵，我冇谂过啲问题。但系其实 女仔唔使谂啫，你要谂啊嘛。 咁其实你台湾系好似38，仲要 36， 系36岁之前你都要当兵嘅。咁如果你喺台湾做嘢做够5年，咁照惯例嚟讲系。你一定唔够35岁噶嘛？ 你啱啱大学出嚟，应该仲好后生嘅。 系 咯，5年之后可能30都未到。 咁你可能就你可以继续留喺度做嘢。咁你可能过35岁先至攞台湾身份证，咁你可以唔使当兵嘅。但系其实而家好似都慢慢收紧例话，其实都唔需要当兵噶咯。 而家用紧募兵制啊嘛， 系咯， 已经唔。慢慢改緊征兵，好似嚟緊唔知邊一兩年嘅，因為我老啦，所以冇乜點留意啦。而家後生嗰啲就話唔知幾多年之後出世已經唔需要當兵啦。 當4个月，而家好似係 當4个月 嗰扎咁樣。 但係佢而家係94年之後咯，即係我93年，我咁啱我係最尾批要當兵嘅。 喂，其實如果淨係當兵4个月，我覺得去玩下都好喎。 佢哋話其實係夏令營嚟㗎。 係啦，即係練下都好啊。 依家佢哋甚至我有啲台灣同學係佢哋可以拆開每個暑假當2个月，咁加埋就4个月，咁直接係畢業之後我就可以直接做嘢，咁就唔使可能中間空咗半年、1年要當完兵先再出嚟揾工。 係咯，因為我哋以前都有成功領啊，都去幾個禮拜啊，咁其實都好噶，學下攞下槍啊，呢啲一生人有幾好攞支槍俾你玩下啫，呢啲都幾好嘅經歷嚟㗎。 只係香港學校而家要去興去黃埔軍校訓練啊。嗰啲咁樣感覺咯，我啲台灣同學仔去話翻嚟，其實都當兵唔係話太辛苦嘅。依家佢哋翻嚟， 係咯，你唔同以前我哋後生嗰啲，即係台灣人嗰啲，就我都冇當過兵。咁但係啲同學，唔係同學，啲朋友啊或者咩咧，即係同學仔都有啦，台灣人嗰啲，咁都會叫苦連天咯。尤其是嗰啲大大隻隻、高大威猛嗰啲仲慘啊，分分鐘抽中海軍陸戰隊嗰啲咧，日日操到喊啊！佢話， 但係當兵唔辛苦咁。点叫当兵呢？ 系咯，所以但系而家我真系唔知啦，而家可能得啖笑啦。 系咯， 咁所以就读完书搵嘢做，就如果系男仔嘅，可能 目前呢一刻可能仲要计一计个当兵咯。咁、但系如果搵嘢做嘅就系要计下分数啊、人工啊，仲要最重要头先嗰 point 啦。究竟你乜嘢咁特别要请你做？你嗰个唔系咁容易申请到咯，呢样嘢即系呢个大家参考翻啦。咁其实嗰度大学方面其实仲有好多嘢可以学讲嘅，系大学生活啊，又或者喂咩学校好啊，同埋有早嗰排都有人问话乜乜大学喂得唔得噶？会唔会又会唔会易揾嘢做啊？又啲咩科系好啲啊？咁佢好多嘢可以讲、 啊。 今次讲唔晒啦，咁啊，不如下次又继续讲下呢方面嘅嘢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